大家好啊！今日我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翻嚟嗱，而家条咪喐啦，屌！咁咧，我哋呢一集叫做末世生存态度。 末世生存态度。 啊，咁啊，笋哥头先讲咗个 咸湿笑话。 咸湿笑话。 我哋临尾先讲啦，咁样夹翻耐少少。 咁咧，话说咧，而家都即系啊，我讲一个即系笑话俾大家听先。咁呢个系阿笋哥之前。即係個鹹濕笑話，頭先我哋講咗，我之後補落去嘅。咁啊，而家筍哥講唔翻，咪我講啦。咁咧，我哋界定下情婦、老婆同埋呢個女朋友之間嘅關係先嚇。咩叫老婆呢？老婆就係你翻到屋企，你要需要一啲嘅伎倆，或者需要一啲嘅社交嘅技能，要令到個家庭嗰個融洽情況好啲。有好多喺工作上邊遇到嘅問題，你可能唔敢同佢出聲。咁你翻到屋企就要需要做一場戲去打圓場，或者係需要一啲嘅即係運用你嘅努力啊能力，去到令屋企和諧嘅關係，嗰個叫老婆。咩叫情婦？情婦就係、是、大家都可能有家室，出到嚟咧大家會講一啲生活嘅點滴，呻一啲生活嘅唔開心，佢又會講俾你聽，你又會講俾佢聽。咁咧。仲有一樣嘢好得意，情婦咧出到嚟咧好少活動。譬如你帶個情婦去睇嗰啲乜撚嘢話劇啊，之如此類，情婦未必中意。情婦最中意做咩？一出到嚟咪做愛咯。我識好多都係咁嘅，你唔好笑啊，神哥屌你！我上次識個情婦又係咁撚樣，一出到嚟你帶佢去睇話劇喺度閪面，你帶佢去食西餐喺度閪面，你帶佢去酒店就笑騎騎啦。仲要去酒店咩咧？你唔好諗住食撚完碗雲吞麵先上去啊！屌你老味，喺入邊食撚碗碗杯麵就得噶啦，一嚟到就砌啊！咁 係咪通常情婦嘅時間都係好少嘅咧？即係佢哋， 大家都係抽擠一啲好似牙膏咁少嘅時間，用盡力去擠出嚟先見到面噶嘛，所以咪大家會緊張一啲咯。第三樣嘅女朋友，女朋友係咩咧？即係你攞錢去買嗰段感情翻嚟，大家會講一啲咩咧？屌你太空有冇 ET 啊？屌你老味呢排俄羅斯山火啊？嗰啲咁嘅廢話之後又同佢去拍拖啊？咁啊未必次次有閪屌嘅，咁啊一兩次啦，譬如你送個手袋咪有閪屌嗰啲咯。咁嗰啲叫 高消費 啊，高消費。咁我三樣嘢都有，咁所以我嘅愛情。我喺生命里面爱情系唔缺乏，亦都好璀璨。咁话说咧，喺前日，咁我情妇就同我讲 send SMS 俾我，就话唔舒服。咁咧我就话喂，我今日唔得闲，我要翻工。佢话我不如咁啦，你去睇下牛医生啦，试下即系牛医生安排你因为佢尿道炎啊。咁牛医生试下好唔好，帮佢睇佢。牛医生讲一句，哇，你情妇嚟睇医生，喂，我帮佢做个妇科检查好唔好？我心谂我屌你老母咩？佢尿道炎，你开药佢食咪得咯，唔使做详细妇科检查。 尿道炎睇嚟都要睇一个尿道 喎、啊。佢牛医生就咁讲啦。咁我情妇今个系溜溜瘦瘦嘅，咁就即系九啊磅唔够嗰啲嚟嘅。 我咁瘦嘅咩？但系对波好大嘅。 对波唔系啊，一般嘅咋。 系咩？ 咁啊。个样靓嘅，今次你个样靓嘅。 哦，系咩？即系唔系之前讲嗰啲嚟？ 唔系之前讲嗰啲嚟 嘅。新嘅呢、這个。 新嘅，咁啊廿到蚊啦。 哦， 咁啊，第二次结婚，咁有个细路仔俾咗前夫，咁啊牛医生一听捻到噶，屌你老味，只眼放光啊，谂都唔谂，咁啊呢啲咩声？嘿啤咁嘅声啦，啲水喉松就系咁样，顺口哔哔声。咁咧佢咧就即系老閪都介绍个情夫去睇，咁我同个情夫讲，我喂，我今日陪唔到你去，你自己去牛医生嗰度，咁钱嗰个你唔使俾噶，我会帮你负担噶。咁佢就话唔得啊，今日我老公都放假，佢话不如等第日先啦咁样。咁到聽日我同佢出嚟諗住陪佢睇醫生嘅時候，原來佢又唔係睇醫生，佢攞一煲咩呢？大家唔知道有冇一個經驗，就係攞過人哋啲豬腳薑或者煲個豬腳薑俾人，嗰個份量係點嘅呢？我諗大家都有個即係心理有數啦，唔會俾一嚿人哋啊。佢攞一煲似豬腳薑咁嘅嘢出嚟，我情婦，佢又話：喂，阿九護士，我哋揾笪地方坐低飲下佢先。我話哦，不過咁。最好我揾笪地方有冷氣可以沖涼，即係之後去酒店啦，屌你！揾笪地方有酒店可以沖涼嘅，梗係去酒店。咁我去到酒店嘅時候，咁啊去到酒店，咁佢就話：我一打開煲嘢，原來紅蘿蔔青蘿蔔湯嚟，佢又真係正啊！佢同我講：阿九護士，我知道你今日出嚟啊，我睺我老公翻咗工就落去買料煲煲咗成四個鐘頭㗎啦。嗱，你睇下啲紅蘿蔔青蘿蔔仲有兩嚿豬骨，你食曬佢啊！我話嚇。不如搞嘢先，佢唔好，你食下先。我话屌你老味，系咪玩嗰啲日本过关游戏咧？你试下食四十嚿青红萝卜，两嚿大猪骨，饮捻埋煲汤，仲要食捻埋啲南北杏，之后仲要勾牛。佢同我讲，佢有啲食捻完煲嘢，个肚已经哇胀捻到想呕。 佢之後同你講話，啊九護士啊，唔使洗啦個煲，你快啲同我屌下先。咁佢之後就同你吹簫，佢話：喂，點解你唔咬？我真係想，你而家係咪虐待我啊，大佬？飲撚完煲咁嘅嘢，食撚咗幾十嚿青紅蘿蔔，仲有兩嚿豬骨，仲有碌隱硬，即刻喎、啊。咁啊，梗係唔硬啦，唔硬噶。喂，你快啲盡下力好喎、啊。我真係想話，下次咧，你千祈唔好煮咁多嘢俾我食。咁佢即係我哋搞完嘢啦，出招搞到，但一搞嘅時候就想嘔撚翻。红青萝卜出嚟嘅时候，佢又同我讲：佢话阿九护士啊，下次出嚟我煮多啲小食俾你食。我话：哇，唔好啊，大佬！屌你老味，你系咪玩啲咁嘢玩啊？屌你老味，屌完閪先食啊！你食完先屌，系咪玩嘢啊？佢食完嘅时候，佢真系含情脉脉，佢望住你，佢话：哎呀，我真系好高兴你食得晒，我真系话你系咪玩嘢？屌你阿妈都唔会叫我食四五十嚿青萝卜啊！屌你老味，真系人都癫啊！咁咧講完呢單嘢之後咧，想講下呢個末世嘅生存態度。咁點解我哋會講呢單嘢，即係做我哋嘅開場白？就我想同大家講，有得開心你開心一下啦。嗱，近排俄羅斯山火，呢個地球到處水災嘅水災嘅情況係你幾十年裏面 又有泥石流 啊，地震 係咯，仲、有火山爆發 啱嚇在这个天灾人祸里面是我们几十年里面在这几年见得最多的。原因就是地球已经进入了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，进入了第二个的活跃期。地球一个最大的实验室，它令到一个物种不再在这个地球生存的时候，它就会将个，地球是一个 cycle 来的。它只要个 cycle, 好像恐龙当时那样转了一点，譬如地球转变了一两度啊，或者是它打侧了个轨道去移动的时候，温度跌了，个天灾多了的时候，我们的物种就会消失的了。那恐龙之前的怪兽，它们消失的原因就是因为地球的环境转变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的时候我们未来见到的也是一个不乐观的环境。那我们可能个物种不再适宜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的生存态度呢？第一，开心就开心多一点，第二，可以放低就放低多一点。佛教讲一样嘢很有趣，我们是要懂得怎样去放弃我们生命中拥有的东西，就不是懂得怎样去拥有我们生命中拥有的东西。我们很多的人只是懂得说生命中拥有什么开心，拥有什么开心。我们是要懂得怎样去抛弃一些东西开心，抛弃多一些东西更开心，我们才会活得在这个即係末世裏邊活得開心。 不過我呢個講起呢個觀點咧，我近排就同阿龍啊，我另外朋友阿龍傾偈，因為佢都分享咗一個觀點，其實都幾偉大。咁佢話咧，即係今日我哋個題材都比較正經，即係咧佢話人係咩嚟啊？即係我哋係一個咩嚟嘅？即係我哋肯定係一個觀念先啦。呢、這個係而呢個觀念係咩嚟咧？就會係一個所謂人際關係嘅總和。 是 譬如说啊，九护士你就是你阿妈我仔，你是你个 friend 个 friend， 你是兄弟个兄弟，是、你是你老婆个老公，你是你个情妇个情妇咁样， 是 加埋啲概念嘅就是你啦。咁于是乎咧，你并唔系完全真正拥有你自己嘅， 是 而系你里边你做每样嘢咧，其实都会影响紧其他人。当然啦，同时其他人做嘅嘢，佢都会对你有所影响啦。 系， 譬如话就系情妇煲情妇整个猪骨汤你饮下。 我下次不会再喝这些，屌宝宝龙不会整这些东西我喝了， 下次又整些小食你吃下、即是你老婆又可能有一些东西做到令到你开心不开心。他说呢、后来他突然间推了一个观点给我听，我听完之后很感动。他说佛陀是什么来的、佛陀就是他跟其他人呢个关系都取消了，佢唔会系再唔系你唔系佛陀嘅兄弟，唔会系佛陀嘅情夫，你唔会系佛陀嘅情夫。而佛陀咧系一个佢嘅关系总和咧就系、大家同佢一样，因为众生平等嘛，你同佢系一样嘅。而佢如果咧，譬如话你嘅关系网里边咧，假如有一百人，咁你个持份里边咧，即系咧每个人都会 hold 起你一份咯。即系你就当系一百股嘅股票咁样，即系一人揸手咁样，每个人都有权同你讲嘢或者要求你做一啲嘢。你当然你可以唔做啦。调翻转你又可能会揸住一百份嘅。咁呢一百份里边，你可以要求佢做少少嘢咁样。佛陀咧就系、佢因为佢觉得众生平等，所以佢嘅关系总和嘅网一定系比我哋大，佢关心嘅层面多啲。更多人可以去依靠佢，咁、那個重點就係咩？ 你的关系网大是因为你放得越低，你不要的东西越多。 是 譬如说为什么你会有多些朋友，因为你不是更张钱，最直接是这样。为什么会多几个情人，因为你觉得即係你其實有時對，即係你對錢很緊張，你就會冇咁多情人嘅啦嘛。你越放得多多嘢咧，其實你嘅關係網越大，而到去到一個極限嘅時候咧，嗰、個就係佛啦。即係真正可以放得低自己，同大家一齊咁樣去生活。係係咯，即係我嗰時候聽完佢都有感覺，即係佢係一個冇佛學修為嘅人嚟嘅。但係佢講出一個咁嘅觀點咧嘅時候咧，哇！我心裏邊覺得好感動。係係咯，就係、是、咁。 等於阿德蘭修女啊，即係阿 Mother Teresa。就是因為他放得多，你看看教宗高高在上，但是 Mother Teresa 不是的，他去住的是平民區，來香港住的不是五星級酒店，是無無即是那個什麼露宿者之家。Mother Teresa 偉大的地方， 他來過香港的， 來過 Mother Teresa 來過香港的，住就住那個， 但是為什麼香港需要他呢？其實香港這 個，不是他訪問香港的嘛。 哦 OK、 啊、他訪問香港， 他有種應該是訪問大陸， 他訪問大陸，大陸不知道給不給他去。 即我覺得還有什麼呢，就是這個還有不說 Mother Teresa， 講過再近一點的高耀傑醫生。 這麼熟的， 有沒有聽過？這個有個女人八十幾歲的 了。哦，我知道誰了，我知道誰了， 走到去湖南，我那個河流，去那個 湖南還是河南呢，去訪問內之村嘛，他要將這些東西公諸於世嘛。他其實怎樣呢，他都說呢，我都八張東西了，還有什麼放不低，對 啊， 又沒什麼，即是小孩那些又不在了，即是走開了已經， 對啊，死了就上街保佑， 即是好像譬如說近來黃毓民都很頂人，這個他的兒子因 為 販毒的， 啊， 但是又找不到有證據嘛，跟住然後他就約了黃，然後呢那些人就約了黃毓民聊天，那你一定是聊天的時候當然是 expect 你有些讓步的，沒事了，不讓步，不談，不談，你喜歡怎麼判就怎麼判，對 啊， 對啊，其實有時你就即所以黃毓民有時都說，即你不怕官立，你才有人才可以獨立起你， 對 啊，即是我 同埋一樣嘢，黃毓民計過度過，屌你，黃毓民是黑社會之外，黑社會嚟啊，大佬！ 佢有冇字頭嘅咧？以前喺行頭裏邊， 佢嗱阿黃毓民個情況係咁嘅，佢由細到大，佢台灣讀書嘅時候已經住阿向家屋企噶啦。咁喺阿向生屋企住，同阿向家親密，好緊密嘅關係。咁你話佢係咩人？ 嗯， 你冇话佢系朋友啊？ 咁啊，即系姓我啊？ 啊，喂，唔讲呢啲嘢，我哋屌你！我哋唔讲得呢啲嘢啊！呢、這个节目死紧噶。咁我觉得一样嘢，你话点判？你判到入去又点啫？你奈佢个仔咩河啫？啱唔啱先？即系你判到佢分分钟搵出嚟， 咁 咪好过你 啦。即系我就咁讲咧，就系、是、所以咧，其实点解阿龙会同佢身边嘅人会，即系点解会讲起呢件事咧？就系、是。佢啱啱咧就係同兩個年青人傾偈，兩個年青人咧就同佢講話啊，其實咧即係可能受到啲佛教嗰啲初階嘅哲學感染啊，就係覺得人係解決唔到老病死生嘅問題。佢話覺得人最尾都係尋找個人嘅快樂。阿龍就一巴扯埋佢，就話俾佢聽，其實大部分嘅人咧喺現世上邊咧都唔係尋找緊自己嘅快樂嘅。你譬如話頭先我講高耀傑醫生已經係一個好嘅例子啦。又或者我老友阿龙啦，佢自己都系最大嘅快乐就系咩咧？拎部相机，交流流饮下早茶，影两张相，然后翻屋企下自慰一下，跟住然后咧自慰完之后咧就夜少少就落去搵个情妇吓，屌下閪，屌完。 不过有情妇噶？ 梗系冇啦。 屌 ！即系咧，我谂住你想嘅生活，个个男人都系咁噶啦。嗱、最重要一日里边咧就玩自己想玩嗰啲嘢，譬如话你中意玩音乐，我中意玩影相，好咁然后咧就玩完自己中意玩物理上边嘅嘢嘅时候咧，就要玩啲 生 物上嘅 嘢 啊，跟住然后咧。夜晚咧，如果咧有興趣嘅話咧，就剔少少可樂液，或者咧就食 安非他明或者大麻都得， 或者食支煙。首先咧就係物理，跟住就生物，最後就化學， 心理。 即係咧，你玩齊呢三個科學元素嘅話咧，你嗰日照計啲生活都覺得唔 哇正嘢喎、 啊。其實咧咁樣係最開心 的。等於我同啲友仔講啫嘛，喂。放大家去邊啊？哇！最好就喺荷蘭吸毒去泰國戀童啦！屌你呢啲係最開心的。 去哦，去 泰國 荷蘭吸毒， 之後再泰國戀童，咁呢啲咪最超然嘅生活啦。 即係但係咧，呢、這個即係太最低層次嘅人唔好講啦。即係好多人佢哋都係營營役役，都只係可以生活為生活生活啫嘛。但係事實上咧， 好多人呢，即係譬如話中等嘅人啦、即係佢生活都有啲條件嘅人啦，佢亦都唔會話單單就係去追求自己嘅快樂。佢、至少佢都會諗住啊，我會唔會養屋企呢？我會唔會養老婆呢？會唔會生個細路增加自己嘅責任呢？即係呢、人啊，喺咩情況下面呢最能夠犧牲自己呢？我哋通常都話呢啲人係戇居嘅，但係有一個情況你唔會話佢戇居嘅。譬如話媽咪有小朋友，媽咪會即刻會覺得自己嘅價值低咗好多嘅。大部分嘅媽咪咧，計過度過咧， 小朋友行先， 小朋友行先，大部分都係咁嘅。即係我都咁講啦，即係如果萬一有咩事嘅時候，得我同阿媽是但一個關老闆嘅時候咧，我阿媽係會即刻行出嚟，唔使諗， 係啊，諗都唔使諗。 即係咧，人可以放低自己咧，去即係可以超越自己呢個肉體啊，通常都是因為 第二個人的關係， 是第二個人的關係。而我剛才講的佛陀也好，阿龍也好，即這些人都是這些人來的。 我想講一件事，你講起這件事我刺激了我想一些事。人呢很得意，如果一個人只是為自己開心，那個人很討厭，即是你發覺身邊有些朋友是這樣的，他不會理身邊所有的人。 是不是馬公子啊？ 你含得撚啦，屌你，他真的有聽。佢唔系咁嘅人嚟啊！佢而家系我上司嚟啊，打鸠我啊！ 真系上司啊！ 佢不嬲都我上司嚟啊！膊头唔同声啊，大佬！ 冇所谓啦。 我哋点解成日活得咁开心？就系、是、我哋做咗三样嘢嘛，唔理人哋点讲，唔理人哋点做，唔理人哋点对我哋，我哋都自我顾于一切，所以我哋咪生活开心。你见我哋嘅生活开心，就系因为我哋唔理人啊嘛。即系我哋嘅生活。点解冇压力啊？你屌鸠我点讲话你啊？睬你嗨崩啦！我哋嘅生活系咁就咁噶啦，即系我哋呢个圈子嗱，牛医生、我、狗、阿笋哥、花哥都系一样。你见呢几个人，阿宝宝龙又系，你见我哋有一样嘅价值观系好得意嘅，独立于世外，唔理人哋点讲，唔理人哋个关系网络对我哋点，我哋都依然顾我，我哋固执得好漂亮。 其实又即系我又唔， 但系好人憎咯。 就唔完全係嘅，即係咧，我自己講咧就係、是，如果淨係單去追求自己嘅好處嘅人咧，其實嗰啲人係好討厭嘅。 係嗰啲人， 即係咧，即係我哋俗稱嗰啲人係好自私。 你等於包子金嘅侄女咯，屌！ 即係譬如話，其實講老實，我喺我嘅圈子裏邊咧，冇呢啲人存在嘅、 哦。 即係如果有嘅話咧。 隔離佢咯，屌， 係咯， 理佢咯。 你唔會覺得佢係你，唔係即係圈子係指好朋友啦，即係朋友類，朋友唔會有呢啲人，即係佢單單只係為自己嘅好處自。我有個 friend 好撚閪嘅，即係我同佢都幾老友嘅。佢點咧？佢係閪到咧，同老婆同女朋友食飯咧都係 A A 制嘅。即係我未見過呢啲人嚇、即係點解要同女朋友食飯？因為需要食飯，但係又想揾又盤咁樣。咁大家分開埋單咁樣，即係個人都好計較嘅。但係對朋友佢都唔會咁。 你點解對女朋友會咁？ 因為佢覺得女朋友，因為咧其實有 係咪唔係好真心㗎？嗰個女朋友 以前咧，佢啊受過即係俗稱叫愛情傷害啦。 屌你老味，佢遇著騙徒啫！ 遇過騙徒，跟住然後咧 遇多啲咪唔會咯。 其實佢個人嘅條件都唔差㗎，即係講緊呢個碩士啦，即係呢個係。啊！佢唔係碩士添，佢研究生嚟嘅，即係讀書好叻嘅。因為同阿邊個一樣咯。即係同佢一樣咯，即係係有條件嘅，亦都係叻嘅，但係咧計過度過，唔想自己再受咁多嘅傷害啦，咁樣。即係但係對朋友咧，佢都係慷慨嘅，即係有時譬如話去飲杯酒幾廿蚊，咁佢幫你俾，佢好開心嘅。即係我諗好多人都可能係追求自己嘅利益，但係咧喺個一放落喺個關係網嘅時候咧，其實好多時都多多錢都唔夠使嘅。好似我本身都好孤寒嘅。但是有時同朋友吃飯咁就俾啦、因為譬如話我可能九護士，你哋平時即係你哋以前細個嘅時候，你哋肯定係有錢好多啦，即係同我相對嚟睇啊。 喂，唔係話屌你，我讀書嘅時候窮撚到嘔。 唔係，即係我意思係話咩啊？即係我細個，你哋已經係大個咗噶啦嘛。 明白。 即係我哋爭成十年啊嘛。咁嗰時候，咁你錢多啲，我錢少啲。 唔止爭十年我哋。 差唔多。係啊。咁樣咧，冇十年咁多其實。係 啊。 呢、這個咁你多啲我少啲，咁你俾多啲我俾少啲，咁咪正路啊， 系咪先？ 咁到今日咧，咁我都要去一把年纪啦，都。咁又我又会有我嘅后辈啊嘛。 咁然後咧，所以咧就會延續咗呢個我俾多啲，你俾少啲，或者你唔俾我俾曬，即係呢種狀態，即係亦都係會係咁樣嘅。 要照顧下嘅有時候， 即係咁你係覺得快樂嘅， 啊，好開心㗎， 咪俾咯，即係睇下你大，睇住你大咁樣， 好開心㗎。 即係我覺得所以咧喺呢個年代咧。即係天災人禍都唔講啦，因為呢啲反正你都冇人可以抑制到嘅，係咪？ 啱啱 你做到嘅唔係真係去擁有更多嘢，係真係放開啲。 啱。 因為放開啲嘅時候，起碼喺你有生之年呢段時間裏面咧，你身邊嘅關係啊，同你會緊密一啲。 我舉一個好現實嘅例子，今次大陸泥石流，阿温總做一樣嘢就係佢放得好低，即係佢真係落去底價餐㗎，真係落去成食。你唔好話佢好唔好氣。佢雖然好好戲啊，我懷疑佢主修就係呢個戲劇，喺中央戲劇學院畢業之後，副修先係其他嘢啊！屌，一定係入去日日清噶啦！屌，但係人哋明白呢個道理，做一個領導階層最緊要咩啊？放得低自己。如果唔係，你唔能夠做一個領導階層，人哋會覺得你親民好多，即係嗰種嘅感覺係令到人哋窩心啲嘅。 佢事實上係，即係佢呢個雖然講真佢都叫抽啲好籌啊！即係喺呢個中國經濟咁火紅嘅年代，佢去做呢個總理，相對地當年你話鄧小平，即 係 艱難過佢好多啦。即係毛澤東都艱難過佢好多啦。即係今日可以有佢咁嘅條件，即係亦都係前人好多嘅努力啊。其實 我講一樣嘢啊，阿情婦就真係放低好多嗱。情婦同我出嚟嘅關係好得意，咁佢即係大家喺性方面佢放低好多啦，佢成日同我講：佢話九護士啊，你出一次嘢夠唔夠㗎？喂，你做啲咩我可以？你再硬啲，我可以再幫你出到我心諗，大佬咁嘅年紀，見你有時都唔係好想出嘢，都唔係講笑。你話射精腦內就真係射咗，屌你老味！喂，大哥，佢出到嚟點解情婦要你去酒店度，要你去砌一，即係要你去同佢去做愛，要你同佢屌個閪？原因就係因為。呢樣係愛情最實際嘅印證嚟。男人同女人唔同，男人愛情最實際嘅印證，亦都最深刻嘅係咩咧？做愛。我點先覺得一個女人係咪愛我？就係做愛。克拉夫斯特艾賓又出場啦，今集講嗰句説話：老婆對老公嘅性愛未必係出於性慾，原因就係佢要引證同埋話俾老公聽。我哋個愛情仲係， 其實好多電影裏面都用呢種橋段嘅，譬如話佢點樣去 check 到佢老公中唔中意佢，就係睇佢老公喺做愛嘅時候個表現有幾高咁樣。不過我覺得好得意嘅，即係佛陀都講啦，即係你第日即係就發瓜老襯嘅時候，記得要不停咁念南無阿彌陀佛。你就去往生淨土啊！但係喺人生裏邊咧，喺呢個世界裏邊，如果你想往生淨土咧，你真係打一次飛機就海闊天空。好似我而家呢個年紀咧，嗱，你冇得打兩次啊！以前好犀利嘅喎，打完一次之後你可以打第二次，打完第二次我可以打第三次喎，但係而家唔得，一次，哇，萬乃俱寂。 我想同大家講， 鳥鳴山更幽。 啲人成日同我哋講，嗱，你哋翻教會，第日死咗，我哋上天堂。咁我就問阿牧師啊，喂，上天堂我哋會做啲咩？嗱，我哋日日拖手唱聖詩，供奉神。我唔撚係啊！我屌你老母！我諗住上天堂有得屌靚妹屎忽窿食啊，海龍英屌你老尾，再唔係嚟翻兩個波推，之後揾人揼下骨嗰啲啊，有脱衣冇睇嗰啲叫上天堂嘅老母，日日唱聖詩，你話俾我聽上天堂你玩嘢啊？所以即刻唔信基督教，同埋基督教點教你啊？屌你老尾，叫你永遠奉獻。 即其實好變態，即係咧，其實佢哋追求嗰個世界咧，肯定就唔係大部分人想要嗰種世界啦。即係裏邊係純潔無瑕嘅，大家又唔講粗口嘅，這個大家又冷係善良嘅， 冷係啊嘛， 係咯。即係咧嗰種，即係講真，中國人有句説話：水清則無魚，人至清則無貧。 咩嚟㗎？ 人至清則無倫啊！太乾淨嘅人係冇朋友嘅。 係。 即係你見德蘭修女，佢只可以係佢自己嘅啫嘛。你有冇聽過德蘭修女個 friend 都會咁勁嘅？ 冇啊，係咪？ 即係耶穌，你都唔會叫喂耶穌個 friend 都紅埋，即係咧係勁嗰啲係得佢一個嘅啫嘛。孔子唔會有個 friend 叫做咩子咁樣啊嘛。即係呢個你好少見到咧，嗰啲勁人係一 pair 咁樣就出嚟嘅。 有啊， 單拖嘅啫嘛。邊個啊？ 羅賓同埋蝙蝠俠咯。 喂，嗱，真係兩個都爭好遠㗎，你睇。 阿羅賓係永遠都係。 但係講起羅賓同蝙蝠，我講翻嘢俾你聽。頭先咧嗱，講起呢個末世生存態度嚇。咁咧話説而家咧就我同阿筍哥咧就頭先講起一啲嘅即係沉船嘅個案。咁我而家同人哋去嫖妓嘅時候咧，啲妓女就最中意啲妓女做咩咧？就係大家一齊屌完閪啦！哇，屌你老尾條女，即係武功高強，屌你十八般武藝樣樣皆能咁。之後屌完閪，大家身水身喺度食支煙，大家望住大家，喂點啊羅賓，喂邊科咁勁喎？屌你老尾食完支煙，屌你老尾再嚟都喎，勁啊作勢咁，就係嗰陣大家朋友之間風雨同路，屌你老尾互相殺敵嘅感覺。即係而家屌閪屌到咁，真係撲街！屌你老尾已經唔談愛情啦，而家係叫街就真係。 所以就不過同如果太後生嘅小朋友咧，要你咁早放低咧，其實就係 好難噶。你未經歷過，你放低唔到。 不過咧 我哋有個網友講，佢話明白我哋而家嘅人生觀多咗，明白我哋呢幾集講嘅嘢多咗，但係佢始終放唔低。原因其實有一個，因為你未經歷過。 唔係，就係你擁有得唔夠多。 啊，呢、這個你講啱。 係啊，你擁 有即係無論你感情、金錢。你擁有得多就會放低多，嗱，但我想講一個例子啊，美國阿福乜鬼嘢富豪啊，嗰個叫人捐一半身家出嚟嗰個阿平嗰個老細同埋阿咩巴菲特， 巴菲特啊， 我想同大家講呢兩個撚樣騙徒嚟啊，你唔好諗住佢捐一半身家出嚟，我想同大家講幾個論調，第一嗰筆錢係邊個管理，冇人知。第二樣嘢，嗰筆錢開唔開明冇人知。第三樣嘢，嗰筆錢去咗邊度，做咗啲咩善事，唔係公開數嚟噶。我告诉大家听，这个一定是骗局，那个人样可能已经破了产，叫你老母在捐一半身家出来，他捏了你，屌你老母，有 什么可能 性，屌你信他扑直听他说，你就睡直了，屌他老母。 不过我都讲到这里呢，有一套电影想推介大家看一下，近排有一套叫 Inception， 中文 魔什么 潜行空间， 潜行空间、啊、你有没 有看？没有，你黑戏不看。 不是的、哦、哇，那个剧本我觉得真是近年里面看最伟大的。即系咧，佢写嗰个，佢系写，因为其实梦中梦咧，呢、這个咁嘅概念都有人讲过嘅。 系， 但系佢写得好啊，有机会睇啊，真系好睇。 我想同大家介绍一套戏，嗱，仲有同大家讲，八月嚟紧啊，八月有呢个夏日电影节，大家买飞去睇啊。 好热噶喎！ 吓， 好热噶 喎！戏院有冷气噶嘛？咁咧有一套戏，我想同大家讲，我近十年里边睇最令到好 touching 嘅電影，大家如果能夠有途徑話俾我聽呢套喺邊度買到，麻煩 send 個 email 去我哋個留言板，係何麗植美嘅《七夜代》。嗯，《七夜代》呢套戲係喺咁多年我睇電影裏邊係令到我眼濕濕㗎。 啊！ 佢描述人嗰種愛情，人與人之間嗰種嘅關係。人與人之間嗰種嘅放低，同筍哥頭先講嘅説話一樣，我哋點去放低自己擁有世界？我哋點樣去放低我哋隻手就可以擁有全世界？放低我哋嘅自己就可以擁有全宇宙？放低我哋嘅自尊就可以即係同呢個世界融為一體？ 即係獲得更多嘅尊敬啊！ 你去睇《七夜代》呢套戲，睇完你個人係好 touching， 幾個人裏邊語言係溝通唔到嘅，連個導演亦都唔。我唔能夠相信個導演可以 control 到呢班演員裏面所講嘅對白或者説話，因為好多都係真情流露。呢班嘅演員有好每一個都係非職業演員，除咗嗰個嘅女主角，佢哋每一個人都喺呢個電影裏面融入咗一個嘅關係裏面，大家嘅朋友啊，大家嗰種友誼啊，攞出嚟係真心。我好希望大家去睇呢套戏， 我就建议大家睇下 3D 肉蒲团。 屌你老味，打个飞机先系嘛？屌你老味，你个 喂嗱，去到最后讲埋今日睇开波嘅时候讲个笑话啦，因为你知啦，啱啱讲完就好难再讲啊嘛，咁我而家讲啦，咁咧就有三个女仔啦 ，A 女、B 女、C 女咁样啦，咁啊，咁啊 A 女同阿 B 女讲，佢话喂 ，B 女，你有冇同你老公绝代啊？佢话。阿 B 女就一皱眉头，都有嘅，不过咧佢个袋咧冻冰冰啊，跟然后咧阿 A 女就话，啊系，点解咧？我老公个袋都系冻冰冰啊，唔系几好味嘅咁样。咁佢哋两个一齐咧就望住 C 女啦。C 女啊，你有冇同你男朋友绝下袋噶？阿 C 女咧就好紧张啊， 咁啊擰一擰頭啦佢，咁啊 A 女 B 女啊，嚇你哋冇絕對啊，你男朋友好快會走啊咁樣。咁然後 C 女翻就好緊張，好憂慮咁樣。嗰晚咧就借啲耳咁樣，然後 就絕代啦， 就潛咗落去嚇，就絕代啦咁樣。嚇住完，因為佢老公好高興啊嘛，咩都俾曬佢啊嘛。咁啊 C 女本來都好高興嘅，咁然後咧就第二日，咁佢哋翻學，今日翻學又唔係又翻工見到。今日 A 女 B 女咧見到阿 C 女，咦隻眼魚咗好似熊貓咁樣咧，今日好奇怪咧就話：喂 C 女，都要咁噶？阿 C 女就話：我琴日同佢絕代，絕完代好開心啊！跟住然後咧，我同佢講話：老公你個代真係好絕啊，唔似 A 女同埋 B 女個代咁樣蕩冰冰啊！ 你居喺單説話裏邊之前講，我冇絕過人哋個代，老公係人哋講俾我聽。在說說話當中我們要清晰一點，就不要亂勾勾說話，屌你老闆，你亂勾勾說話就卒之被人打幾錘。 好了， 拜拜。